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鲍鹏要帮钱德里采买100箱鸦片，广贤二号接下了这档差事，朝着珠江口驶去。 广协二号顺流而下，经过一天航行，抵达了老万山，在距离格拉队号3里远处下锚。鲍鹏引着玉星号商船慢悠悠地驶向格拉队号。查顿马地臣商行的大东家威廉查顿正好在趸船上。威廉查顿50多岁，求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当了船医。他具有异乎寻常的商业嗅觉，能够在蛛丝马迹中窥见别人无法察觉的商机。东印度公司规定，每个船员可以携带1箱商品自行售卖。部分船员呢，缺乏商业意识，放弃了机会。可是威廉查顿利用了那些船员的份额，携带多箱商品牟利，几年光景就积累了一笔小财啊。于是他弃医从商。20年前，威廉查顿在广州认识了詹姆斯马地臣，俩人情投意合，相见恨晚，合伙创办了查顿马地臣商行。经过多年打拼和奋斗，查顿马地臣商行成了拥有19条快速帆船和2000多雇员的大商行。他的船队满载着鸦片、茶叶、丝绸、棉花和香料，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穿梭往来，业务遍及英国、印度、中国和菲律宾。此外，查顿马地臣商行还经营海上保险，发放商业贷款，出租仓库和码头设备。他还办了一份英文报纸《广州报》，专门报道中国和印度等地的商情和新闻。查顿马地臣商行集贸易、航运、金融和新闻为一体，在广州的全部对外贸易额中占了1.5%，故而查顿有鸦片之王的称号，那真是举手投足呼风唤雨，成为惹人瞩目的贸易大亨啊。此刻查顿带着一顶宽边黑泥礼帽，手持一根装有象牙饰物的手杖，披一件粗呢绒防风大氅， 刚刚剃了胡须的下巴和两腮泛着蛆青，棕褐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老远他就看见玉兴号的商船跟在一条尸船后面，猜出来这是买货的来了。他亲自走到舷梯口，查顿见鲍鹏扶着舷梯撩忍而上，用英汉混杂的语音打招呼 Hello 鲍先生 How are you? 鲍鹏抱拳作揖，讲华英混杂的半吊子英语，Thank you, 恭喜发财呀。Have you got the sheet? 带来单子了吗？查顿所谓的 sheet 就是购买鸦片的合同。鲍鹏笑盈盈地说 Yes, yes, 是马地臣老爷亲手办的。玉兴号把400担福建茶叶运到黄埔码头，卖给了查顿马地臣商行，折合56000西班牙银元，抵买了80箱鸦片，其余20箱鸦片用银锭支付。抵买清单在广州商馆都办妥了，现银随船带过来的。鲍鹏从搭链里取出一只信套，拿出英文合同，那上面有马地臣的签字和印章。鲍鹏引着钱德里进了仓房，里面有10几个中国苦力，是格拉队号雇佣的装卸工。鸦片生意是黑色生意啊，中国走私犯与夷商他们其实是互不信任的。外国鸦片贩子曾经以次充好，把劣等鸦片与高档鸦片混装在箱子里。中国烟贩呢，曾经用掺了贱金属的银锭欺蒙外国商人，因为呢铝铸的他也不太能看得出来，不是，或者搞点什么混合金属。更有迷信之徒散布流言蜚语，说西班牙银币啊是用水银熬点成的，堆放数年不动就会生出飞蛾或者遭到虫蛀，银坏羽化。这种无稽之谈被传得神乎其神，以至于不少民人将信将疑。他们用银元交易的时候呢，往往先用牙齿咬一咬，或者呢先用小锤子凿下一片仔细查验。这天长日久下来，市面上的不少银元都带有缺口或者牙印，人们称之为烂板。烂板不能按面值计价，只能用等子等。这等子又是什么东西呢？其实简单说就是一杆小秤。中国银锭更是五花八门啊，既有官铸的也有私铸的，熔炼水准千差万别，蜂窝、麻面、银金、银霜、铅胎、含铜、成色等大相径庭。如何分辨，如何称重，非得有专门的收银师不可。因此查点拾银和开箱验货的程序非常繁琐。查顿叫人打开装有银锭的箱子，一一过等。钱德里呢，也打开每箱鸦片，一一查验是否掺假了。鲍鹏一面观看，一面和查顿聊天。查顿老爷，现在风声有点紧啊，据说朝廷要派一位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 是吗？有这种事？ 是的，昨天我在福煦码头亲眼看见便兵们查获了2箱鸦片，据说是小西商行的。听到这个小西商行，查顿的脸色可就沉下来了，他意识到这是要出大事了，他决定立即前往广州的商馆。 殷医师又在搞什么鬼？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广州西南面有13栋皮连的楼房，他们用石条打底，灰砖砌墙，带瓦带檐，三合土楼缝。 楼房的拱门、窗户、廊柱和烟囱等与中国房屋迥然不同，这些个房屋就是闻名天下的广州商馆，当地人称为仪馆。商馆是十三行参照外国样式建造，包租给仪商。他们的结构符合欧洲人的生活和经营习惯，底层是账房和站房，二层是起居室、卧房。十三栋商馆分别叫义和行、荷兰行、老英国行、丰泰行、新英国行、瑞典行、妈英行，这个妈英行就是德国行、宝顺行、美国行、中和行、法国行、西班牙行和丹麦行。彝人有喝牛奶的习惯，十三行在商馆西侧建了一个小饲养场，圈养了几头奶牛。通往商馆的路口有中国兵丁把守，没有海关衙门签发的红牌，闲杂人等不许入内，宜商也不得随意外出。这一规定既可以保护宜商的安全，又设下了华宜大防，可谓一举两得。商馆周边的几条街道云集了数百家中国店铺，专门向宜人出售蔬菜、肉蛋、布鞋、草帽、雨伞、纸张、女工针纸、零蛋、小吃、外销绘画等等，形同商馆的附庸啊。对外贸易带活了全省的生意，临近府县的民人拖儿带女的来广州谋生，捡几块破毡片，编几个竹盘子，租上一间旧房，乡亲帮乡亲，邻居帮邻居，就做起肉蛋鱼虾油盐酱醋的小本生意了。由于财力不济，鳞次栉比的中国店铺杂乱无章，熙熙攘攘的路人随意丢弃垃圾，骡马毛驴随地屙屎屙尿，阿猫阿狗在人群中快快活活地钻来钻去，街道上是脏兮兮、黏了糊拽、乱糟糟、湿了吧唧，烂市周棚似的那么难看。象形之下，华丽的商馆就像是插在牛粪上的鲜花啊。这几天商馆周边呈现出了冷森森的狰狞一面。三天前，便兵们在扶墟码头查获了两箱鸦片，包装纸上有小西商行的印字。这个小西商行的东家是英国商人詹姆斯·殷义士，后面咱们就都只说他叫殷义士。邓廷桢依照查禁鸦片烟章程，将殷义士驱逐出境，限令七天之内离开广州，否则就封港封仓，终止全体在华宜商的贸易。为了警告鸦片贩子，邓廷桢命令在商馆前的小广场上搭起了一座绞架，把一个叫何老金的惯犯当众绞死。此外，他还把一群吸食鸦片的家伙押到商馆附近待加示众。三天过去了，烟鬼们跟晒蔫的烂水果似的，眼神空洞，满脸绝望，有气无力，浑身气喘。广东官县的严厉前所未有，医商们全都感到事态严重，既愤怒又惊慌。他们聚在老英国馆里商议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查顿与马蒂臣在厅廊里说话。查顿穿一件黑色燕尾服、白色斜纹裤，喉头下打着一只黑缎面蝴蝶结。他早就准备回国处理商务，竞选英国下院的议员。眼下的禁烟局势如火如荼，他决定提前动身。马蒂臣啊，就是查顿的 CP， 比查顿小十几岁，家境富裕，他父亲是男爵，但是他不是家中长子，没有爵位继承权。他在爱丁堡大学毕业之后去印度谋生，在印度人伊里萨里创办的商行里效力。马蒂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因为自己是英国人而小觑印度东家，尽其所能协调东家和英国殖民政府的关系，赢得了东家伊里萨里的充分信任。伊里萨里这个人呢，没有子嗣，临终前他留下一份遗嘱，把自己的部分财产赠给了马蒂臣。 于是他可就有了投资创业的第一桶金了。20年前，马地臣和查顿在广州相识，两人都来自苏格兰的阿什伯顿市，都有强烈的赚钱欲望，也都是吃苦耐劳的工作狂，都勇于涉险。他们二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合股创办了查顿马地臣商行。查顿瘦高，马地臣矮胖，查顿善于谈判，精于演讲，马地臣善于组织，长于协调。查顿思维缜密，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度，马地臣则是一流的经理人才，事无巨细亲自操办。他不仅精通海运，对金融和保险也有深刻的洞见，这可真是一对黄金搭档啊，具有半个天使半个魔鬼的秉性。他们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又在英国从事慈善事业。马地臣问查顿，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查顿说，后天，广州的生意就拜托您来打理了。竞选下院议员，您有把握吗？查顿胸有成竹，我会成功的。我在阿什伯顿市名声很好，为修路筑桥办学校捐了大笔资金，选民们会投我的票的。马地臣指着不远处的一张桌子，话头一转，殷一世这家伙是个疯子，不断制造麻烦，害得大家沾包受累。查顿斜睨着殷一世，他也不待见这个人。是的，这是一个喜欢制造麻烦的赌徒，一个梦想把火山变成金矿的狂人。詹姆斯·殷一世坐在方桌旁，正与滇蒂和查理京争论。殷一世也是苏格兰人，财大气粗。14年前，他携家带口的到广州经商，包租了一整座商馆。那座商馆毗邻广州城的护城河，护城河像一条小溪，故而他把自己的商行命名为小溪商行，还给他另起了一个中文名字义和行。殷义士50多岁，长了一只酒糟鼻子，头顶的头发脱落了一半，皮鞋上沾满灰尘，用咱们现在话讲，这叫油腻啊。殷义士这个人性情暴躁，喜欢辩论，经常对中国的物理人情规章制度品头论足，心血来潮的时候呢，扭动身子模仿中国缠足女人的步态，竭尽揶揄和嘲讽之能事。此人以胆大包天闻名于商圈。小溪商行紧邻一个棺材铺，中国木匠们干活时的拉锯声、劈砍声不绝于耳，搅得殷义士难以入睡。他和棺材铺的东家协商不成，一纸诉状把人家告到粤海关衙门了。粤海关衙门的主事答应调停此事。10天之后，棺材铺依旧响声连天，殷一时忍无可忍，再次跑到粤海关衙门威胁人家说，如果不处理此事，我就要放火烧掉棺材铺和海关衙门。没人把他的威胁当回事，可是呢，这位殷一时还真动起手来了。他弄来了一束花炮，一炮打进了棺材铺，差点引燃一场大火呀。这还不算什么，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他竟然向粤海关衙门也打了一炮，还向主事扔了一块石头，晃着拳头说要揍人家。一个宜商因为民间纠纷威胁大清海关的官员，各国宜商为之震惊，以为粤海关非收拾他不可。可是没成想，粤海关衙门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位主事居然亲自登门道歉，棺材铺也随之搬家了，再也没有叮叮当当的噪音。各国商人都晓得大清的查禁鸦片烟章程，为了避免司法冲突，他们把鸦片存放在趸船上，在公海上竖旗叫卖。只有殷义士鲁莽的让人提心吊胆，为了让走私贩子在烟馆看样订货，他多次叫人偷带鸦片样品进入仪馆。 他的这些个胡作非为让各国商人忧心忡忡，生怕他把天捅个大窟窿啊。这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猪队友。三天前，殷义士叫人把两箱鸦片偷偷装在美国奥利芬商行的破金丝号上，混在货堆里，可是被中国便兵查获了。两广总督邓廷桢和粤海关监督玉坤立即联衔签署了驱逐殷义士和奥利芬的谕令。奥利芬是美国商人，虔诚的基督教徒，出于宗教原因从来不做鸦片买卖，可却因为殷义士的违规违法无辜受累啊。查理京是奥利芬的侄子，非常恼火，正与殷义士在这说理呢。殷义士这个人咱们前面说了，他这个外形油腻，品格更是近于无耻，舔着个脸对查理京说， 京先生，鸦片是造物主赐给人类的神奇礼物，它可以治疗多种疾病，有无与伦比的止痛效果。 查理经义愤地说道， 殷义士先生，你在亵渎上帝，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可恶，你的违规行为不仅让自己卷入漩涡，还殃及我们奥利芬商行和两个无辜的中国苦力。你看一看广场上的绞刑架，还有炸墙外面的中国囚犯吧，你的行为激怒了中国官线，给全体外商带来了麻烦，你应当向大家公开道歉。 我将向你的叔叔 Mr. Oliphant 道歉，并承诺赔偿你们的损失，具体事宜我的律师会与你叔叔商议。至于两个中国苦力，我写了书面证明，证明他们无辜了，并且准备支付10个银元补偿他们的委屈。但是我估计中国官线不懂我的好意，甚至会私吞那笔小钱。 殷义士财大气粗，他的小溪商行拥有7条商船，700多雇员，生意遍及英国、印度、中国和苏门答腊。查理京说， 不管怎么说，你被中国官府驱逐了，你要是不按期离开广州，中国官线就会封港封仓，搞得我们大家都做不成生意。 殷义士可是摆出了一副冥顽不化的姿态。 驱逐？我不过是去澳门小住数月，用不了多久我还会回来的。 殷义士讲的并不是没有根据。3年前，邓廷桢下令将他与查顿、马蒂臣、滇地等9名鸦片渠魁驱逐出境。9大遗商实力雄厚，掌控了广州城贸易额的一半。没过多久，邓廷桢就发觉不对头了。粤海关的税收是有定额的，半数上缴内务府，半数用于本省官府的度支。9大遗商离境之后，广州的贸易额大幅下降了。粤海关不能完成内务府定的任务了，广东官府的收入锐减。此外，近100万广州人民的生计与对外贸易息息相关，茶叶、大黄、生丝、土产全部滞销，半城居民的收入化为乌有啊，商民们怨声载道。居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因为吃不饱饭，被迫违法求生，偷摸抢盗随之而起，社会治安乱作一团。邓廷桢这才意识到，驱逐遗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外贸兴则财政兴，外贸衰则民生衰啊。合法生意与非法生意盘根交错，牵一发而动全身。无奈之下，邓廷桢派吴秉鉴料理此事。9大遗商并没有回国，全都寄居在澳门。吴秉鉴派儿子武少荣去澳门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承诺做合法生意，就允许他们回来。9大遗商利益攸关，顺势下坡了，做出了不携带鸦片入口的承诺。3个月后，9大遗商全回广州来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